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练习拍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买鞋呀、买衫呀、买水晶呀，乜都买呀，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嘅早晨，早晨，早晨，八度气温，我系小张张。 好快到星期三， yeah. 星期三淑女都变生翻，我系小欣欣，唔好问我点解，我自己都唔知点解，总之要押韵。早晨， 早晨，早晨，我系一个落寞嘅小强。 点解啊？ 冇啊，今朝。 我唔好咁啦，不过开心啲啦， 见到你哋， 嗯。 我翻翻嚟啦！ 我 撑你，寒冷嘅天气警告绝对唔惊， 红色 火灾危险警告就要小心啲啦！啊，天气干燥啊，好，八度嘅温水嚟，湿度62%。落寞嘅小强，我哋一齐开 party 好唔好？ 好啊， 开开下就唔落噶啦。 点解要有落寞？有落就有上，上上落落就系你嘅人生。 我哋一齐把冰山劈开， 即系每个人都有 up and down 噶啦，系咪？但系当你 down 嘅时候嘅话咧，我会提起你，激下你。 好高咧，你提到我 嘢。 你未存在，灼热难耐，又冷。 早上严寒大致多云和干燥，吹和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早上仍然是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保重身体，穿上厚一点的衫，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一样生效。 把冰山劈开，找回温暖的冬天。有阿妹姐梅艳芳。三样嘅精彩节目包括一阵间会有今日嘅风骚实习生啊，咁而家我哋继续挑战 六啦， 系啊，零零六啊，没错啊， 今日就系位女子啊，咁睇下呢个女子可唔可以攞到我哋一个全女打正正啊吓，咁另外今日都系中医取材啦吓，同埋教诶呢个 你 做咩流口水啊？ 成日都系咁嘅，系啊，又或者就系、是、好好明明冻啊嘛，系啦、啊，反应系争少少嘅， 失去自我。我唔系流口水，我真系讲紧抹一抹啫，冇嘢冇嘢冇嘢，隔唔中会有嘅。喂，我想问嗱，其实咧，即系迟到呢一样嘢咧，喺好多行业嚟讲咧，基本上系唔可以发生嘅，包括广播啦。 系啊， 但系咧， 飞机又唔得啦，好多 飞机师又唔得啦， 飞机可以， 飞机师， 飞机成日都 delay 啦。 咁啊系，你可以用好多原因嘅， 系咪 咁啊，广播生涯里边咧，我都试过嘅， 迟到啊， 迟到真系一次，真系迟得好紧要，就系翻呢度咯。嗰次系好衰嘅，因为我见到前面有车嘅意外，咁我谂住咧，我嗰时仲住喺呢个西区，咁好多年前啦，即系坚尼地城嗰度，西区坚尼地城嗰度咧，其实嗰当年咧系好重灾区， 得一条路啫嘛， 得一条路， 系啊， 好多嗰啲货车啊，好多 码头嗰度 咩车都有啦，咁所以咧我就哎呀，不如兜上另外一条路咧就行啦，点解上面仲塞？于是越迟就越迟咁咯，我唔记得迟咗几多啦，好多行业都唔迟得，医生都唔迟到得噶，系咪先？如果等你开手术嘅，哇！你迟到会点算咧？咁、 但你已经麻醉咗，你唔知嘅其实。 唔系麻醉嗰度迟到。 但麻醉师唔可以迟到咯， 系嘛？ 麻醉师唔系啊，其实都要等嘅。系啊，有时你入去嗰个麻醉室嘅时候，你都要等噶。 都要跑知啊， 要 知啊， 要等噶。 咁啊，最近咧发生 好耐可以。 发生喺乐坛咧，有单迟到新闻咧，就甚至变为一个法庭新闻。 诶， 大家都认识嘅。 阿娜姐， 娜姐啦， 系啊， 娜姐今次呢单嘢真系， 我觉得真系啱嘅，不过佢有前科噶啦，佢成日都迟噶，因为 请美美到来， 系啦，演唱会8:30开始， 系， 其实我真系谂啊，佢点解可以 迟开场 咁多咧？ 系啊，迟个人钟啊。 两个钟啊，十点半 睇完之后凌晨一点，你嬲唔嬲？ 冇车啊，嬲啊，冇车翻 屋企啊！就件事就系咁啊， 系啊， 就 系另外场地嗰啲人 感受， 系啊，场地嗰啲人咧都要翻屋企。 场地嘅人嗰个理得你啫，如果系嘅话，你都系揸钱啫嘛，咁 样 罚钱啫嘛。 但系 你罚钱， 你 退佢，佢都唔同。 但系个问题，呢个系你嘅 professional 嚟噶嘛？你话几多点就几多点啦。 佢去咗咩事先？首先了解下佢做咩事前。 佢又 我理得你咩事啫？ 同埋真系理得你咩事咯？ 你话8:30就8:30噶啦。 嗯，明白。 反为如果你话你唔舒服晕咗，诶咁人可能仲会谅解喎、 哎， 你嚟唔到即 系 晕咗。 了解下系咩事咯？ 佢又冇讲，谢总而家迟咗两个钟，咁于是咧 习以为常嗰啲。 习以为常，即系你再睇翻嘅话，其实基本上佢演唱会嘅话系从 办办， 佢系从来都冇准时过。准时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喺 buffer 位嘅，你都明噶啦，系、嘛？即 系 譬如可能佢十五分钟、 OK、 廿分钟，我顶晒榜。 系啊， 但系个问题系，若果你咁样你都唔出嚟嘅话，鼓噪噶啦。 哇，你谂下几鼓噪两个钟， 你最多只系会。encore 到唔走嘅啫，但系你搞到我冇得翻屋企嘅话，嗰件大件事 啊嘛，冇错 啊， 冇错啊， 一点我睇 嘅，阵间你老婆都唔信啦，睇 concert 睇到点几， 即系睇点 咁呢个就你同你老婆之间嘅事，你又唔好将佢摆落去法庭度审啦。 咁又有 明白 两个 fans 非常之嬲啦，咁样觉得影响佢嘅生活， 高计。 而家入法庭之余，佢系继续呼吁其他，如果同佢哋一样觉得呢件事系不合理嘅话咧，佢哋准备集体诉讼。 你放心都得。一定有， 一定 有， 系啊，永远你有一个人系嘛，即系系啦，企出嚟嘅话咧，就一定会有其他人会咩嘅。 结果咧， 支持 未啊？而家仲进行紧咯，系啊， 你冇留，你冇 follow 呢个 新闻啊？ 佢哋而家 唔 系 我负责， 就系呼吁其他人， 负责边个啊？负责 Michael Jackson。是咪 神哥 我讲少咋吓是啊讲少咋 ,ok, 是唔好咁认真大家。 是真係好笑。 所以话迟到呢样嘢就算 是啊唔得 啊你 係天王都 冇免 避。冇免 避是咪 是啊。 因为你令到其他人本来人同埋对人哋嗰啲守时嗰啲好唔公道。 是啊 我坐咗喺度啦八点半坐到十点半你先出嚟。 除咗你话呢一样嘢嘅话，我哋又可以倾下，有啲乜嘢其实都系唔守时嘅，系咪？ 啊，其实飞机起飞， 飞 机都飞 机起飞又 系 啦，系咪？系 啊，有时佢 又系啦， 佢冇开空调添啊，个飞机 一定唔开嘅喎， 干等。 有时兜嚟兜去 啊，系啊， 佢仲要俾个假嘅 幻想， 系幻想嚟嘅啫。 转出嚟仲唔 系？不停喺跑步嗰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因为佢等紧跑道啊嘛。 系啊， 有时太多飞机嘅时候会有咁嘅情况啊。 呢啲唔飞啦，但系有啲唔落嘅。在上面兜嚟兜去咧，明明已经到咗香港咯， 上面兜我又冇乜所谓。 哦，上面兜嘅就系冇办法嘅，因为其实我哋曾经有讲过噶啦，因为佢要放，佢要兜咁啲油啊， 系啊， 系啊，即系佢唔可以太 重。系咪当即系望 当游 下 飞机 可？ 系 啊， 佢同你讲嘅， 系啊， 佢会同你讲嘅，机师会讲。 嗰时可唔可以叫个杯面噶？ 得嘅， 我问下啫，嗱， 得嘅， 冇任何贪心成分啊，我真系纯粹 冇任何贪心成分，我觉得都有三分啦。因为你 有一督少少 几多分， 其他人问冇，但系你一定有，我有合理嘅怀疑。 你针对我， 唔系即系我有合理嘅怀疑啫，我冇针对你。 O K， 我唔问， 因为你都有前科噶嘛，你明嘛？你向法官求情，你都要 都会睇翻你个咩 嘅做人系点样啦，啱嘛？ 成车口 系啊，系咪先？ 得冇唔问？ 仲有啲咩嘢？其实你会觉得就系 delay 嘅一回，系咪嗰阵时候其实？睇戏咧，睇戏掂唔 delay 噶？ 有， 都有 嘅喎。中间啊，因为咧佢啲片未导师过啦，好啊。你嗰次以前走片 嗰啲咯， 即系民国嗰阵时， 香港开埠嘅时候，开埠嗰啲系叫走片啊。 我知， 系啊， 系咪一间系 A 嘅诶戏院系啦，跟住佢就要系啊踩单车踩到去第二度噶嘛。 不过系好少有嘅，间唔中嘅啫，接驳唔到咧，佢就会黑咗一阵，咁即系嘘嘘嘘咁，跟住嘭一声又开翻。 但系而家少噶啦，嗬， 冇啦， 即系而家少噶啦， 而家冇电子啊或者电脑噶啦。 我觉得其实真系应该要准时噶啦，即系我有睇啲，譬如可能系舞台剧啊，嗰啲好好嘅。一早已經噔噔噔噔， 係啊，仲有五分鐘，係 啦， 非常準時， 係啊。 觀看馬小強的生命最後 一個 月。 求下你哋入场 过多一个 礼，我就会同你讲系啊，即系话剧嘅朋友，请喺五分钟之后，我哋会正式开场，请尽快就座。咁样不停咁催你啊嘛，你好紧张噶，你会唔会啊？ 会啊， 系啊，你好紧张。 食嘢嗰时，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几好嘅提示。 同埋咧，一个好嘅惩罚，唔可以话惩罚嘅，就系咧，你入咗去之后咧，或者你未入之前咧，佢有一 part 已经唔俾你入噶啦，佢要做完第一 part 先放你嗰啲人入。 系啊，或者 咁你就 miss 咗个 part。 其实我都觉得。困扰嘅， 点解啊？ 譬如可能你有时有某啲系比较静态啲嘅舞台剧， 哦，即系 中间 人入， 佢中间譬如可能佢有过场、嗯、或者系佢要换景嘅时候嘅话，佢、嗯、都会放啲人入嚟噶嘛。嗯、但系有时嘅就系佢系坐喺你隔篱， 系啊，或者你前面过啊嘛，喺你前面过咧，好好烦， 好唔中意。其实 我都唔中意。 你可唔可以准时啲咧？如果你讲紧嘅就你唔好话人哋啲 artist 啊，睇诶即系睇嗰啲人，你哋都要准时咯，因为其实真系会几困扰。 我咧，譬如话。你话惊公司多嘢做，你咪预早少少咯，问定咗老细有冇嘢，我走啦。 睇呢啲真系唔好迟到， 我从来都唔会，因为我觉得蚀底系咪？ 系啊，我睇戏我连啲广告我都睇埋嘅。 你要佢未开幕入去啊嘛，系咪先？即系睇完佢拉开个幕啊嘛。 咁我想问下你早几多？你做几多？譬如可能系 两点 半咁样，系两点半。 我答早三个字。 哇，咁早！ 喂，有时咁早佢未必放你入去住噶 喎。即系我会企喺度，我会企喺度。佢一入我就入啦。 跟住人哋搣飞。 系啊，我永远系排第一嗰个。 点解嘅？ 我中意咯，即系我。 哦，你中意你唔中意就 系 哇， 系啊， 即系淋尿奶咁样。 系啊， 落咗走落。 落巴士未到站，我都要排第一。 心情好焦急噶， 我明你嘅意思，我都系。 我唔。唔中意 嘅，又或者譬如可能你搭呢一个机场巴士去机场嘅时候，我系会一早就已经嘅，就攞定啲行李落嚟先，企喺嗰个位嗰度，唔好阻住人哋，系咪啊？ 冇错， 我都会嘅，做定啲准备先。 嗱，其实考试都不能够迟到 嘅，梗系啦， 系啊，冇人等你啊，或者你面试都不能迟到。 系，唔系考试都有人迟到 嘅。系考试 系啊，都有人迟到 嘅。但系我觉得呢啲场合真系唔好迟到 啊。 系啊， 因为你真系会影响到你自己个心情 啊， 你坐低你自己要 settle down 噶嘛，系咪？ 又唔知未爬喎，原來咁你喺度爬，擦擦擦擦咁啊，幾肉酸。 當你遲到嘅時候咧，一個人零舍瀨氣喎，即係揾嘢又揾唔到啊，又唔知點啊咁 啊。係啊， 做節目都係，即係做節目咧，我都係中意做好少少嚇，即係坐咗喺度就唔好等。 係啊， 同埋其實我覺得個遲到，譬如可能你講緊話我同年紀都有關。嗯，以前細個好中意遲到，但年紀大咗你覺得你係早到，早到之後 我細個我都唔會遲到 嘅。細個嘅時候我會好問咯，教導教導好問咯，你明唔明啊？ 你嘅大名係人都知啦。 係啊，我係冇到，我唔係遲到。係 啊， 你應該講清楚。 又唔接電話， 唔復哥。 我唔係，我係冇到，我淨係唔復你啊嘛。 點解你嗰陣時咁樣嘅咧？ 因為我覺得我真係唔想嘥我啲時間，係一啲無謂人。 我、哦、明啦，得啦， 直接咁讲， 句号 完。 你明唔明啊？我复你，我又要讲个大话啊！你其实我帮你等下期啦，其实我根本就唔想去，咁不如唔复啦，咁样咯。 明白， 好，好别条奶去做饭。OK， 好啦，十点半听个风骚发人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圳湾口岸农历年三十至到年初四24小时通关，罗湖口岸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就延长运作到凌晨两点。永东直巴副总经理蔡顺基说，两个口岸的服务都会额外增加人手，并同司机沟通放假安排，希望尽量帮手。蔡顺基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某些线路的黄冈巴士在农历新年期间会加密到每五至十分钟一班。他说经深圳湾口岸的直通车一向有配额，两地暂时未公布配额增加的数目，但是估计和往时差不多增加两至三成。在同一节目，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延长铁路服务时间相信可以给内地旅客在年初二观赏完烟花汇演后返回内地。他认为深圳湾口岸24小时通关，可观赏旅客流量，港人到深圳或者大湾区旅游消费，促进人民往来并非坏事。他认为深圳湾口岸24小时通关，可以观察旅客流量，港人到深圳或者大湾区旅游消费，促进人民往来并非坏事。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长沙环道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红磡嘅大环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圣公会圣像中学对出慢线封闭噶，车多少少噶。咁另外荃湾嘅川龙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川龙街近住洋屋道街市仍然系全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小濠湾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睇到个新聞呢，諗返嗰陣時 KK 常所讲呢，其实网上真係好多嗰啲诈骗啊骗子嘅手法係层出不穷。琴日睇到社会福利处呢就呼吁市民啦，要提高警觉，因为喺社交平台上面一啲嘅虚假招聘广告呢係有社署嘅 logo 嘅。而佢哋係冇招聘过人嘅。都唔係呢个亦都唔係佢哋，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小心啦，反正所有呢啲咁嘅广告啊，买嘢啊特别平嗰啲真係要 check 清楚， 咁你要小心啲。 我其实 佢上过当啦， 仲个 其实你系 佢上过当， 真系啊！ 系我听 你，我记得你买个袋啊嘛， 系啊 系啊，翻嚟甩皮甩骨噶嘛， 除咗个袋之外仲有，不过唔够胆讲 啦，你唔好似挤牙膏咁啦。 你个袋唔系甩皮甩骨，你个袋唔系嗰个牌子， 佢系冇咗嗰个 label， 系啊。 但系就算佢整个假嘅，譬如 ABC 牌，佢贴个 ABC 都唔系，你都一啲都系假噶啦。 其实我有成世都觉得自己嗰次真系好蠢，好蠢，好蠢啊！摆明譬如话3000蚊一个袋，点会300蚊买到一个袋啊？又话做善事 哦，但系呢一排好多， 系啊， 呢排好多， 系啊， 甚至乎佢就系打住就系有某大嘅百货公司， 系好多， 冇可能啊！即系正如你所讲，成万蚊一个袋嘅话，佢卖几百蚊， 冇可能， 我一定唔会，系一定唔好咁大只夹乸随街， 任何嘢都唔会， 系啊，系啊。 但系嗰次你啊偶然就相信咗佢啦，即系觉得 冇错， 平嘅， 系啊，我有一颗即系。善心欺骗我 几多次啊？你觉得个就系你多数中我哋唯有就大家攞出嚟大家讨论下啦。 唔系我真系觉得咧，真系两次 贪心，唔系即系其实因为乜嘢而中计啊？即系你一世英明，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总会有一啲位你唔知 其实原因。嗰次我有 问阿 K K Sir 咩心态系咪？问 K K Sir 点样可以为你抢回一个公道？ 结果俾你主笑啦。 K K Sir 梗系睬你傻啦，哎、你傻。 唔系，其 实 嗰次系暑假咁啊，诶睇到一啲广告，佢嗰时咧好多旅行社或者酒店有啲套餐嘅，即系譬如话原本千八，而家咧八嚿水已经有啦，哇咁好心急。但我最痛恨自己蠢在咩咧？过数嗰阵时咧，我冇留意过数咧，原来系一个私人嘅户口啊。 嗯，哦， 系啊，其实应该实一定系公司嘅户口，又或者阿 K K Sir 后来先话俾佢听，你应该打电话去问。佢话咧，好多人就 系 衰心急啊，冇位啦， 系啊，系啊， 最后三个位啦，你唔定就冇啦，唉， 带唔带数啊？你嗰次？ $2,000到啦，$2,000到啦。 頭先聽你咁講嘛，千八蚊變$800啦嘛。 係啊，即係類似咁上下，唔係好大嘅數目。 嗯， 但係就係因為嗰一剎那，咦？唔知點解真係好似蒙蔽咗， 鬼暗眼啊嘛。係 啊，真 係 啊， 唔知點解㗎。 篤篤篤篤， 係㗎，有時呢啲係一心急就中㗎。 又復翻嚟，喂，冇位咯，你快啲啦嚇咁樣。咁我就做咗啦。跟住原來第二日我俾佢 block 咗。 我仲谂住佢就系你翻去出去同佢做朋友啊嘛，跟住叫佢 pay me 俾翻你。 喂，大家朋友，唔好啦， 系啦，系咪先？ 呢其实带住嘲讽嘅心情嚟同我讲。 我就谂住佢就系你可以减低你自己嗰个受伤嘅程度。 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 我完全冇。我讲真，我真系冇。 有谂就唔会讲。 你都正常嘅，我系你都会咁。 我都好型嘅。 但系我记得嗰时经常咪提嗰个防骗伺服器嘅。 系啊。 喂，其实真系做到嘢。我最近咧有一个 transaction 咧，我几乎想。系啊，我几乎想住钱，咪又系嗰啲咯，咁平嘅咁样样。但系我都保留噶啦，我话我一定只系俾少量嘅订金嘅啫。 嗯， 少量意思就系可能两三百蚊嘅订金啫。好啦，咁啊嗰啲咩转数快啊嗰啲咁样。好啦，当我一揿咗，譬如佢电话系12345567啦吓，一揿咗之后咧，即刻打咗佢 warning 出嚟，呢一个号码已经系 好啊，做到嘢， 极高可能中伏。 我嗰次冇啊， 极高嗰阵时可能未有， 你未有，系啊，防骗伺服器都系最近嘅事啊嘛， 极高可能中 伏，我都系呢个暑假 啫，有个 app 噶嘛，我哋咪预咗喺我哋个节目度讲咗咯， 系啊，我知啊， 真系要快快脆脆， 真系 帮 到手啊， 真系， 尤其是你贪心精啊， 系啊， 贪心精一定要装， 今日俾人呃咗未？ 十大要装嘅，第一个就系防骗伺服器， 我觉得我可以现身说法， 受害人 声音经过处理吓，净系影你的手点样喐。话俾人 听，分享下我嘅经验啊！ 即我以后， 唔系经常点样嘲笑你？ Wrapped in sorrow, words I've spoken. Want to hurt me？ 最好时间系10:48，听紧 Radio Two。风骚快活人。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时光倒流70年。70年代是香港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无论男歌手、女歌手或者组合，都留得不少精彩的经典作品。今日第二集。但是这位女歌手虽然作品不算很多，但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吧。她的名字叫做陈丽丝，曾经在电影《跳灰》为萧芳芳当幕后代唱，唱出《问我》。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有陈丽丝之外，无独有偶地，佢嘅名字都系姓陈嘅，有人叫佢陈美玲博士 Agnes 啊。佢嘅歌声一听就已经认得啦，有呢首英文歌。Circle Game 都系佢嘅成名作。推出年份1969年。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1967年嘅时候，12岁嘅 Agnes 已经开始咧中学嘅时候参加义务嘅活动啦，以吉他自弹自唱募捐嘅，后来被星探发掘就灌录咗呢只 Circle Game。另外呢位朋友，当年可以话斯文之中又带啲魅力，声音雄浑之中又令你一听难忘。佢个名字叫做关正杰，曾经有呢一首嘅《魔侠剧》嘅主题曲，叫做《近代豪侠传》。需要特别的台风，只是站在台上面唱他的歌，他的魅力已经震慑了所有的观众。无论是快歌、慢歌、情歌、武侠的主题曲，都有他的魅力。他是 Michael 关关正杰，一首大家可能会仲记得的经典情歌，两个字就叫做《残梦》。 远视像远山雾迷蒙，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 百花齐放的70年代，讲到男女歌手，当然不能不提组合乐队，就是他们了，可以说是当年一时无两的，由 loser 变成 winners。 军蛋乐队电视剧上边，在电视上面经常都会听这支歌，歌名叫做 Sunshine Lover， 阳光爱人。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 I heard your pride and treated you so bad. 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十。1:11嘅吓，1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我哋带嚟有今日嘅呢个环节， 风骚实习生 FSP。 好啦，呢位朋友就系 Rachel， 我哋嘅006号。 喂，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小悠悠，小张张， 早晨 ，Rachel， 小曹草， 小曹草系啊，喂，把声好听哦， 小曹草， 多谢， 有冇人赞过你嘅把声好听啊？ 冇乜我有你咯， 我咯，我咪第一个咯。 你系001， 系啦，冇错，希望唔会系最后一个。 但系我可以叫我湿水男物啊， 湿水男物点解嘅？由来 由来就系我细个嗰阵就好曳嘅，尤其小学嗰阵、就上堂劲倾偈啊，又中意跑嚟跑去嗰啲啦。 咁咧啲老师 系啊。即系小息嗰阵，咁咧啲老师通常都麻麻地中意我嘅，唯独咧有一个老师咧好中意我，咁咧佢有一次家长日咧就走嚟同我爸妈讲，佢好欣赏我，就觉得我好似一个湿水懒物咁 样，成日 捋嚟捋去， 折嚟折去啊嘛，湿水懒物嘅意思系嘛？ 啊，仲有啲年青人识呢一句嘢，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湿水懒环， 可能佢把声好细个啫， 其实佢系 几多岁啊？ 七字头， 我系。你估下， 我估你今年应该22，好细个， 24啊， 24，好细个 啫，最年轻。 咁你而家做紧啲咩噶 ，Rachel？ 你而家系待业啊，做紧嘢，定系仲系读紧书啊？ 而家系做紧嘢嘅， 做紧嘢嘅， 系啦系啦，不过就。想做其他嘢，就系、是、想做 DJ。 喂，但系做紧嘢意思，即系你而家呢一分钟你系翻紧工噶？ 而家唔系，今日请咗假。 哇！哇 你专登请，专登请假， 有诚意。 好， 我喜欢湿水懒物。 好，呢样 有个外号几好啊，湿水懒物。 好嘢， 点啊？ 咁但系想问 Rachel 啦， 够噶啦。如果我加入你哋，可以叫。湿碎小榄物咯，或者小榄榄， 小榄榄， 小榄榄。 O K， 我哋真系 湿碎榄榄咯，咪叫 我哋谂一谂 做一个嗰啲叫做咩礼物咧？佢就 系 做一个榄枕。 咁啊， 好细个嘅 阿榄物，阿小榄物啊！我想问咧，你细个时候咧有冇听开电台？定系有乜嘢会令你觉得自己想做呢一样？ 咁细个， 梗会有啲原因噶嘛？ 我细个都好中意听电台嘅，咁。点解我会想做电台呢？就是我本身就喺毕咗业啦，就喺某间 Big Four 做 audit 啦，即系做好好 朝 九系啦，会计好文员嗰啲工啦。咁我就翻咗一阵，就发觉唔系好适合自己，我就开始好迷茫。我就咧去咗即系搵啲专业人士啦，就嗰啲临床心理学家，我就问佢点样先知点样先知自己想做咩工，因为我好迷茫。佢就话。他就叫我想想你有什么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好是你有没有一些时候觉得会是好是自己的呢、那我就想起小的时候呢我就因为好好喜欢倾偈、我的老师呢就安排了我和一个很内向即、就是被人排挤有少少自闭的人和我一起坐。那他和我坐了之后呢他就 开朗咗， 我就变咗系啦，开朗就好咗，就变咗我系佢唯一一个朋友咁样啦。 男仔女仔啊？ 男仔嚟嘅，咁我就觉得 在这件事上面我就发现原来我喜欢同人交流的这个特质、用在啱的地方是可以很正面的，就是我的感染力和分获力是可以带到欢乐给人的。那我就想在这一边发展这样咯。 以前有没有尝试过什么写下信啊，去不同的电台啊等等啊，有什么 DJ 大赛试下参加，有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的东 西？有啊有啊，你们隔离台呢、我就有成日 apply 咯、即是他一出 post 我就 apply 了。不过、有 interview 过，但系都冇回音咁样。 唔紧要，每一样嘢都可以有新嘅结果嘅，每一天都有新嘅。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想自己成为一个点样嘅 DJ， 同埋你会觉得嘅就系、是，即系你会想，你会喜欢，可能系边啲类型嘅嘢，系咪？我可唔可以了解多少少啊？ 例如音乐节目啊，定义话讲感受、啊。 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喜欢乜嘢类型嘅节目嘅啫、 啊， 你中意听乜嘢？ 系 啊，呢、這个其实就系你。 我中意风音类型，即系咧听众打上嚟嗰啲类型。 倾偈嘅， 即系可能 系即系尽诉心中情嗰啲。 系啦、 啊，你要整啲打声、啊，咪就令我整啲咁嘅声。 咁后生，但系你会觉得可以帮人哋啊，听到人哋嘅，譬如有啲 心 声啊，咁、你可以同人哋解答，系咪倾偈？ 即系可能会。次开嘅题唔同嘅，例如今次感情嘅，下次就可能搞笑嘅、可能一人一个觉得喺丧礼遇过最搞笑嘅事，咁、就每个人都打上嚟分享咁、样嗰啲分享搞笑嘅节目咁样咯。 总之系倾偈啦，沟通啦，系咪啊？ 系啦，都系倾偈嘅，沟通嘅。 好，得明白啊。好啦， 方向好正确啊、 希望你可以 心如所 想。highlight 咗喪禮上嘅搞笑事啊，我覺得幾特別。 係 後生仔咪就係有呢啲比較跳脱啲嘅思想，佢唔會俾個框住啊嘛。 冇錯， 我就諗下 OK。 佢跟我早定跟你嗰種， 我哋三個仔 加油加油加油，好冇？ 好準備啦喎，攬滑小攬攬， 準備啦喎。 OK， 好， 第一關，政 治正音。好啦，請問你敬業咬業定敬業落業咧？敬爱喜爱自己工作啊，冇错嘅。好啦，形容啲寻不寻常嘅故事系传奇定传奇咧？传定传咧？ 传奇。 冇错啦。好啦，讲人哋啲拍拖嘅新闻系绯闻定绯闻咧？ 绯闻。 啱啦。好啦，形容人感情破裂系交恶定交恶咧？ 交恶。 冇错啦，形容啲咧比较贫民住嘅地方系贫民窟定贫民掘咧？ 贫民窟。 冇错啦，打猎嘅时候我哋叫做狩猎定狩猎咧？ 狩猎。 冇错啦，另外呢、這个酬租定酬作咧？形容交际应酬系酬租定系酬作咧？ 第一个 应该系酬作先啱嘅。好啦，另外噤若寒蝉定噤若寒蝉咧？ 噤。 冇错啦，另外棘手定系棘手咧？形容事情难以处理。 棘手， 冇错啦。我而家系九个啦，最后一个啦。与、有荣焉定与有荣焉呢？ 与有荣焉， 冇错啦。 哇，错两个啊？ 唔系错一头，错一个 咋？ 错一个咋？有九分啦。 哇，好嘢喎！ 小榄啊，嚟 give me five 嚟哦！呢个小榄榄啊， 小榄榄 OK 好，好啦， 第二关 准备啦， 第二关。实习生讲股 交俾你。 好，咁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我喺英国读书嗰阵发生嘅趣事。喺 Year One 嘅时候，我就识咗班有钱嘅香港同学，佢哋都系啲比较离地嘅人，成日做埋晒啲冇 common sense 嘅嘢。咁有一次咧，佢哋就邀请我同我喺呢个圈子唯一一个有 common sense 嘅朋友 Leo 去佢哋屋企度 BBQ， 大概总共有十个人啦。咁我哋上到去先发觉，原来佢唔系有个 garden 或者有个天台去烧嘢食，佢只系喺佢屋企有个露台仔，摆完个炉，净系企到两个人嗰种。原来佢哋打算喺呢个露台度 BBQ。咁我心谂，咁都唔紧要嘅，照烧，大家轮流 share 食 ，OK 嘅，冇问题。咁啲男仔就开始起炭啦，但系起极都起唔到。之后你估下佢哋做咩？各位听众都可以估下。咁咧，佢哋咧就系夹啲炭入屋入面个厨房入面，谂住喺个厨房烧着啲炭，系啦，烧着啲炭先，再夹翻啲炭出嚟起炉。但系咧，我哋厨房个炉咧系电磁炉嚟嘅，唔系明火嘅炉嚟嘅。咁 棘手， 好棘，系啦，好棘呢件事， 好棘。 之后劲 kick 啦，但系唔知咧搞嗰阵咧，啲炭油真系着过，咁佢哋唔知咩原理啊，佢哋就索性将成个 BBQ 炉搬入个室内，喺室内度 BBQ 啊，因为即系 open kitchen 地方够大，就可以俾呢件事发生啦。咁咧之后都未完喎。佢哋開始起到個火啦，為咗個火大啲咧，又唔知喺邊度搬咗個電風扇嚟，其中一個人咧就將個電風扇拎起對正個爐起勢咁吹，咁咧成間屋就開始煙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嗰只啦。咁我就話：喂，咁掂唔掂啊？會唔會 fire alarm 㗎？要走火警㗎嘛？之後屋主就話：你哋放心，我哋一早揾對襪包住咗個 sensor， 用牛皮膠紙黐住晒噶啦，我哋成日都咁大烟嘅，放心，个钟冇响过。咁呢个时候，我同唯一一个有 common sense 嘅嗰个 friend 咧，就已经顶唔顺啲浓烟，去咗露台度，好想呼吸啲新鲜空气。个屋主就话：我哋唔可以开咁大个门窗噶，惊俾出面嘅人见到我哋咁大烟。咁嗰阵我同个 friend 就唔知点解好听话，就喺个门罅仔突个头出去唞气就算啦。咁我同个 friend 就喺度狂笑，因为成个画面实在太好笑啦，就係、是、有班人喺室内 BBQ 啦，啲烟又要大到咁样，又呼吸困难，眼又涩咁样，我哋又不断扯住道门，想喺个门罅想伸到最出唞气。最好笑就係、是、在场其他人係冇人觉得有问题，佢哋係劲认真劲真心咁 BBQ 咁，好真心咁做緊啲好白痴嘅，得我同另外嗰个 friend 觉得呢个画面好笑。咁呢个时候喺二楼嘅我哋听到喺街嘅人大嗌 Do you guys need help 咁样啦，原来街嘅人以为我哋系咪火烛啊，使唔使帮手报警啊？再望真啲，哇咁啱嗰个人仲要系我哋平时上堂嗰个 professor 嚟，最后嗰、那个系啦，最后嗰个 professor 上咗嚟就话咗我哋一餐之后，我哋啲朋友就终于肯放弃，就咁癫咗啲嘢食算啦。而最搞笑嘅就系第日。全校都收到封 email 话唔可以搵嘢笠住个火警 sensor， 同埋大大个标题写住 You should not do BBQ indoor。 呢个亦都成为咗我哋香港留学生之间嘅笑话，直到而家都仲笑紧。咁我今日呢个 BBQ 嘅分享就到呢度。 好，我想请问嘅就系、是，如果要俾你头先啱啱讲嘅嗰个古仔嘅话，有一个名嘅话，叫咩名？安一个名， 室内 BBQ 趣事， 事件簿吓，系啊，我即刻谂咗一个名嘅就系、是、呢、這个无聊事认真做， 你呢个好， 系咪先？佢好认真做啲好无聊嘅嘢，佢都好好笑噶， 系啊， 系 啊， 好正 ，我心嘅谂法非常好啊， 虽然系，其实真系好危险嘅， yeah. 但千祈唔好啊，因为你知道系有一氧化碳吓，大家唔好做。 冇下次 嘅， 冇下次。 唔好，千祈唔好。 虽然好笑，但唔好咁做，真係好危险。好啦，咁啊，湿水冷物准备咯，第三关马上开始，得唔得？ 准备好未？ 得。 好，嚟。 准备好。 第三关，踢过。 人生系咩？我觉得人生就系一啖砂糖，一啖屎。不过我学识咗，好似邓丽君《漫步人生路》呢首歌所讲咁。飞也好，起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就好似我只是去同我屋企普普通通烧个嘢食，都可以发掘到咁多搞笑嘢。你今日又有冇揾到你嘅新发现呢？ 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如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雾里生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身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好啦，漫步人生路啊，湿水懒滑， 小懒懒， 继续翻嚟啊， 觉得自己 点 啊？ 系 啊， 觉得自己满唔满意啊？ 我觉得点？ 几多分啊？俾自己？ 你觉得自己今日表现得？ 诶，一百分满分，几多分俾自己？ 一百分七十咯。 嗯，扣咗边度啊？喺边方面扣咗？你自己觉得？ 有啲紧张咯，都系。 哦，紧张 正常 啦，系啊，直播啊嘛，始终系。 系啊， 系啊，第一次啊。 或者我哋讲下啦，嗱，其实首先咧，你个古仔好得意啦，本身好得意啦。嗱，虽然再讲就系嗰样嘢系好危险啦吓，咁但系咧，即系由你嘅口中讲出嚟咧，有一种傻人做傻事嘅感觉啦。咁啊，其实系好笑嘅啊。所以虽然背后系一个危险嘅举动，咁都好好有画面啊，即系系啦，即系一路听你讲咧，又谂得到你。好大烟，好大烟，但其他人冇事嘅，你哋觉得受唔住，塞个头出去啊，夹住咗一条奶，咁啊唞气咁样，真系好有画面感嘅，所以做得相当之好吓。咁至于只歌，嗱，我要提提你咧，有啲嘅字眼或者一啲说话咧，唔系咁适宜咧喺广播嘅，包括你先所讲第一句一啖砂糖嗰句说话啦，咁就可以谂下用其他相同意思嘅代替咗佢。如果你第时做节目嘅话咧，有啲嘢。虽然我哋日常生活会讲，但系按呢日咧系唔会讲嘅，明唔明白？ 明白，明白。 咁整体嚟讲，我觉得你做得唔错嘅。好 ，Sarah。 非常之欣赏嘅就系湿水揽物咧，你好主动介绍自己嘅， 嗯， 吓系我喺而家呢啲年青人身上系少见嘅、嗯，你觉唔觉得？佢、嗯、你有影响人嘅一种感染力嘅，你对自己好了解，呢样亦都好难得嘅，因为你好清晰知道自己系想做啲乜嘢啊，点、样嘅，感觉上嘅就系用词也好，又或者系沟通上也好嘅话，你好有年青人嘅活力吓，同埋就系好想同你倾偈嘅 ，OK？ 古仔系古仔虽然有古仔虽然有啲长，但系 OK， 因为你系有有嗰啲叫咩啊 punchline 嘅， 系 啊，都仲有铺排嘅。咁、其实我就觉得都系一句成日觉得嘅就系年青人成日都唔识讲嘢嘅，但系起见你嘅就系你都系得二十四岁嘅话，但系嘅就系好。不一般咯，咁样系啊，你加油，你加油。 好，嗱、我一样嘢啫，我都系特别对啲故事比较敏感嘅。头先李丽阳问咗一个好问题，呢个故仔叫咩题目？嗱、你真系留意一下，其实咧，我觉得下一次嚟紧嗰啲同学仔都系，譬如话我哋骗住人间，每一次都有个题目嘅。你讲咗题目，人哋就预咗。去点样去听？ 哦、听啲乜嘢？ 系啊，同埋啊 ，Rachel， 你可以唔使成日话诶，好搞笑，好搞笑。我觉得唔使提咁多， 系啊， 系啊， 口头禅唔使咁多。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觉得 OK 嘅，好有即系、就是、年青人嗰种清新啊， 系 俾两个字就系清新。 Rachel， 你知唔知点解唔好成日话好搞笑，好搞笑？因为你咁样讲反而会令到人哋有期望咧。 系啊， 发觉咦都唔系好搞笑， 跟住就扯， 都唔系好搞笑啫， 系啊， 就唔需要特别去强调嗰样嘢噶。 系啦， 咁佢真系好搞笑嘛，我觉得 系啊， 系咯， 佢真系笑喎， 系啊 ，OK 啊， 喂，佢啲笑声都 OK 喎， 系咪先？ 系啊， 笑声其实 都好紧要， 系啊，佢有感染力，佢有个亲和力喺度嘅，系 啊， 咁咯。你咪平时好中意讲嘢嘅，你想有咩问题？ 唔系啊，小榄榄，如果你加入我哋个家庭，你会做咩角色啊？你会 即系变人间？ 系啊，系，你都要做变人间都好。 变人间你想做咩角色 啊？ 自己有冇听过？ 有冇听过啊？ 冇， 唔紧要， 唔紧要， 有机会嘅， 系啊。 咁啊，希望你继续努力啦。 佢似嗰啲妹钉啊， 唔系就系嗰啲即系屋企顶心顶心餐，佢似顶心餐。 阿边个阿小榄榄去买三杯奶茶翻 嚟？佢似外卖仔， 系啊系啊， 外卖仔 可以帮佢设计形象，细细粒粒咁样。系啊，掂啊！ 加底要加三蚊嗰啲啊， 系啊，冇错啦。你系点嘅样噶？你系细细粒粒，系咪咁嘅款噶？即系头发系短头发， 男有冇少咗男仔头？ 系啊，系咪男仔头发？ 靓咁样。 哇！ 讲笑咧，系细粒嘅。 我估佢系细粒嘅，把声个字细粒，男仔头， 中意做运动嗰种 嘅，方便嘅 ，OK。短头发嘅， 长头发嘅， 长头发，诶，有冇戴眼镜？ 大 con 哦 ，OK， 好啊， 一定 有 机会见到你嘅， 希望有机会同你见面。 OK， 好，再一次多谢 Rachel， 多谢湿水冷物 ，OK， 多谢冷冷，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亚洲金融论坛，在致开幕词时提到去全球化和脱欧日益升级，国际合作前所未有地重要，国际市场碎片化只会令成本上升，减少市场流动性，最终令金融系统萎缩和不稳定。李家超说，在国家支持下，加上香港在快速崛起的亚洲位处心脏位置，特区将继续成为国家的领先金融中心和国际的金融中心。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可以为亚洲和全球公司创造机遇，一国两制及其带来的机遇，确保香港的金融业在面对严峻挑战下仍能够蓬勃发展。李家超说，香港位处持续东移经济前景的中心，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联系东西。另外，李家超提到港交所就维持恶劣天气下交易的咨询将在本月完结，相关安排将确保投资者在台风或暴雨等恶劣天气下继续在交易时段管理资产。农历新年期间，深圳湾口岸由年三十至年初四以24小时通关，罗湖口岸年三十和年初二就延长运作到凌晨两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会做好专营巴士、非专营巴士和小巴等配套安排，届时有通宵服务，无论市区或屯门、元朗等地方往来口岸将做好配套。林世雄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鉴于随即的皇岗落马洲口岸塞车，今次安排新深路有专用车道，分隔一般汽车和巴士，有信心出境安排顺畅。他说，罗湖口岸延长运作到凌晨两点，相信可以满足大部分旅客需求，加上多一个口岸选择，对于旅客留港晚饭、宵夜和其他活动安排可更灵活。延长铁路服务将会缩短铁路维修时间。林世雄说，一些维修和巡查工作需要改在第二日进行，将会平衡安全和客量需要。微富新村早上有单位起火，女户主手部受伤，她的两名女儿亦受惊，三人送院。现场是微富新村一个单位，早上大约七点半有居民报案，指同层有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到场扑救，大约十五分钟后将火救熄。警方初步调查，相信因为电暖炉过热烧着棉被，火警期间大约三十人需要疏散到安全位置。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共和党第二场总统候选人初选，前总统特朗普预料将可取得超过一半票数胜出。特朗普人支持者表示，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不会胜出初选。外界形容特朗普的言论较胜出艾奥瓦州党团会议时的发言更具攻击性。克利恭贺特朗普胜出，但同时强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仍未结束。外界形容投票相当踊跃，估计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以点算票数中取得超过五成半共和党人支持，克利取得略多于四成选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严寒，大致多云同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49点，升195点，成交金额554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276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96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8升2.8，�阿里巴巴70.9升3.25，盈富基金15.69升2.1，美团68.75升2.45，南方恒生科技3.12升4.6，恒生中国企业52.86升8.2，友邦保险61.6升3.5，网易152元升5.8，中国平安31.6升3毫。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2，日元148.06，瑞士法郎0.87，加元1.347，人民幣7.175，英磅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6275点，跌241点。港金报188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4.29美元，卖出202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先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慢车。而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跟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荃湾村龙街有水管爆裂，村龙街近住洋屋道街市嘅全线啦是封闭的。另外红磡大环道有水管急收，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跟住圣公会圣像中学的慢线是封闭的。还有因为寒冷天气的缘故，大帽山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封闭的，大家记得要留意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太和村去九龙，还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要专心专注驾驶，千祈不要做会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阿本，头先极乐集团嘅负责人点名，要你做佢哋嘅法律顾问。你个衰仔唔会做呢种令自己蚀底嘅事嘅。 老何，你呢次真系误会咗我啦。我参加追光救援队，唔系为咗去见乜嘢目标客户，我哋用生命拯救生命，唔系为咗赚钱。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蕊。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踩实踩实， 踩实你好， 你好啊！好啦，咁今日我哋又嚟讲嘅呢一样嘢，哇！我谂咧，真系哇！ 每一个喺办公室度翻工嘅人嘅话，都必定会有呢个样嘢嘅。你有边方面嘅嘢啊？ 嗱，我开始左手手臂， 会诶、哎，我都有，啊、我都有。瞓觉嘅时候，我成日以为系会扎埋一边、嗯，但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嘅平时好可能嘅就有一啲筋骨方面啦、嗯，又或者系嗰啲即系坐姿唔系咁好啦，系、 啊、 影响到。 用电脑用 mouse， 就算坐姿好都一定都会有机会有。 哇！咁点先冇？ 唔系因为你坐得耐嘛，你长期姿势、啊，所以即系嗱，我哋成日睇电视咧。咁有阵时有啲卖家私节目啊，又会教人点样坐啊，个姿势啊，点样调教个背脊角度啊，啲手嘅角度啊，头颈嘅角度啊，系好紧要嘅。 嗯， 但系咧，如果就算你有几靓嘅角度，而你个工作嘅时间长， 嗯， 你都系出现问题。 即系维持同一个姿势太耐嘅话，都总会出事。 系啦，因为你冇办法，你一路不断地 hold 住咗你个头颈喺一个就算系良好嘅姿势， 嗯， 良好嘅姿势就减低劳损、 嗯、 但系长期都系要劳累嘅话，你都会因为攰， 嗯， 而冇够休息，跟住你就会有一个病啊出现。 徐、哦、Sir， 我请教你。嗯、你其实有冇呢啲咁嘅头晕身庆啊、腰酸骨痛咧？ 我真系好少。 咁佢又做运动又成咁， 唔系因为可能我工作有啲唔同嘅、嗯，因为我唔系纯粹坐喺度做嘢嘛。咁、 嗯、 我都会坐喺度睇症，但又要行嚟行去做治療， 走嚟走去 系要去讲下书咁样、嗯，所以变成我冇一个限制固定嘅点啊。咁、 嗯、 就好啲。不过以前咧，我哋嘅劳损都会有嘅、嗯，因为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教書好長嘅，朝、嗯、早九點至一點，晏晝又照兩點至四六點，夜晚七點再到十點。 哇！ 咁係一日十三個鐘頭嘅 教書。 係啊，教書同埋講嘢咯。 哇！ 啊、你咁好攰咧， 你喉嚨咪勞損咯。 好彩好彩就即係可能適應到啦，咁、嗯、就冇嘢啦。咁、嗯、第二次企就真係會攰。咁、 嗯、 所以咧，翻到屋企都總係要揾辦法，自己左攣右攣，點樣整翻鬆佢，同埋你會見到自己隻腳會有好想有啲。啲静脉曲张嘅一个现象， 同埋、嗯、你咁重，其实系咪又对脚唔好咧？ 嗱，重 你凭咩？ 咁呢个事实啦嘛， 唔系嗱， 我够胆啊！ 轻又唔一定系代表佢冇事嘅， 系啊。 原因点解咧？就系、是、要睇下你个肌肉够唔够强壮嘅 啊！取上好嘢， 如果你个肌力够嘅、嗯，就算你重嘅，你孭得起。咁、嗯、当然你重系只不过你比人一般轻嗰啲咧个肌率高啲。咁、 嗯、 但系我哋见到有阵时有啲送外卖。咁佢话，唉，我都唔肥嘅，但系点解我成日都膝头哥痛咧？咁你成日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又 上 楼 梯， 冇错啦。咁佢就劳损啊嘛。咁、我哋重嘅，但我可能我肌肉够嘅，我又冇去咁劳累嘅。咁、我又自己会识得捽翻下嘅，咁、就会减少呢啲劳损发生咯。 所以上我哋今日咧就不如针对、因为其实有唔同嘅各行各业嘅话、可能都会有唔同嘅身体嘅状况同埋劳损。我哋就系咧讲翻嘅就系办公室， 通常 办公室有嘅应该都系腰酸背痛啦，系嘛，或者系肩颈痛啦。 冇 有啲咩嘅症状咧？ 嗱，通常。我哋以肩颈痛为例先啦，咁、因为佢个焦点就系分咗喺个颈同埋个肩部，咁、最常见啲人咧，成日都条颈侧嚟侧去啊， 我成日系咁， 系啦，因为佢系啦，因为会响啦， 会响， 咁佢侧嘅时候咧，佢可能旋转嘅一啲角度咧，就好似去唔得尽啊，唔得顺利啊， 我系， 甚至乎咧，佢会觉得嗰条筋咧就掹住、扯住同埋痛啊，咁、严重起上嚟嘅时候咧，就会引致头晕啊，又头痛啊，又或者引伸到落去就好似阿小勤头先讲只手会痹啊， 系咪扎到啲神经线？ 系啦，嗱，其实最基础开始嗱，因为我哋头先提到啦，因为嗰个姿势我哋要 hold 住，就要靠个颈肩部嘅肌肉咧去固定。咁、如果颈肩部长期固定住一个动作，咁佢就容易会紧。紧嘅时候你都唔处理佢，咁佢嗰啲血液循环嘅表现就会差。咁差嘅时候，跟住你嚿肉咧就会硬。硬嘅时候，你开始啲血液循环再差。咁我哋中医成日都讲嘛，不通则痛咁样嘅元素，你啲气血就系唔通，原因就系因为你个肌肉长期疲劳过于僵硬。咁、如果开初嘅问题就系、由嗰个姿势影响肌肉，肌肉影响血气，血气如果再行差啲，就会影响到嗰度啲筋骨嘅营养都不良。咁筋骨营养又不良嘅情况下咧，啲骨又容易会有衰退，又会有骨刺，又会有机会有颈椎病呢一啲嘅问题。咁再引申落去咧，就可能会再有严重啲嘅问题咯。咁所以 每一個打工仔佢哋都要做嘢，冇辦法嗱、啊，都係要揾食啊嘛。 長期坐喺度又嚇。 係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呢一啲問題叫做減少發生啦、 嗯？ 因為你完全唔發生咧，基本上就好難嘅。 係、嗯、啦， 係真係好難。係啊，但係你 預防啦， 係啦，預防。首先第一樣嘢啦，可能頭先我哋講過話當然你要注意自己嘅姿勢嘅。咁、 嗯、 但係姿勢注意咗之後，可能你已經感覺到自己好似啲頸啊、膊頭咧，成日都好似唔舒適嘅。咁、 嗯、 可能你就要做一啲定時嘅運動先、 嗯， 可能譬如話，雖然啊， 每三十分鐘起起身，咁個就即係行一行咁。 我諗三十分鐘可能又未必咁得閒啊。 係啊，去洗手間都得嘅。係 啊，飲杯水。 係啊，洗手間就行 下。即係你唔單止係行啦行啊，對於腰腳個地方嘅放鬆 啦、 啊，但係可能你要擔下天啊，望下地啊，左下轉右轉個頭啊， 嗯、 即係我哋耷低頭，我哋昂高頭，嗯、我哋轉左轉右或者側左同側右。嗱、 嗯， 好多人都会晓做呢啲动作， 但系做啊嘛， 系，但系咧，就算做都好啦，佢未必做得到啊。嗱、 嗯， 譬如话我哋昂高个头望天，但系我哋跟住若然又立即又耷低翻个头嘅时候咧、 嗯， 其实好似个效果唔系好理想嘅。 哦， 我哋昂高个头望天，跟住咧用只手咧将自己嘅下巴咧尽量向上推高啲。感覺到個頸後邊咧、 啊、 有一種收緊，咁同埋咧仲要定住，可能係三至五秒先啦。咁你然之後就放翻鬆，望翻前面放鬆翻啦。 嗯， 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又低頭咯。 嗯， 咁你低頭嘅時候咧，隻手又按住個後尾枕， 嗯， 將你自己嘅下巴盡貼個心口， 用手幫一幫。 係啦，用手喺後枕嗰度推向下，咁你個下巴就可以盡量貼近自己個心口啦。 嗯， 咁嘅時候你又覺得後邊嘅肩頸嘅肌肉咧又會係扯住嘅。 嗯， 咁一定係要停，要係有一種牽扯嘅感覺，停留翻最少三至五秒。 即係條橡筋你都要需要。啲時間俾佢拉開。 如果唔係你不斷地卧高耷低，卧高耷低，做到頭都暈埋你都未鬆得到條頸啊！ 即係講就係嗰個過程技巧啦。 冇錯啦，嗱，你卧高個頭推到盡， 嗯， 啊，你個盡嘅定義可能同我個盡嘅定義有唔同， 係 因為大家有崩緊嘅情況唔同， 係， 但係可能我停咗三至五秒之後，我感覺原來咧可以再推高少少嘅。 会噶，因为当佢 stretch 系啊，佢又松翻嘅时候，你真系可以再后边。 所以你咁样先至会有效嘛。 哦、 如果唔系你喐嚟喐去咁，系咁喐都冇用、 嗯。 你一定要去到一个角度，你当时嘅尽、 嗯、 停一停， 嗯、 跟住俾佢适应，跟住慢慢佢放松到啦、 嗯。 你又再上啲，咁、 嗯、 就去到真系好似个下巴都指天啦。咁就已经尽咗噶啦。 咁啲几得人惊。如果你 咁当然啦，你个背脊咧亦都唔好系向后， 耷唔翻落嚟。 你个背脊又唔可以过度向后挨啦、 嗯， 你一定要挺住个背脊。如果唔系，你就不断地向后，就其实你根本就冇后果咯。 但系有时你会皱嘅，你唔知边啲位扯住嘅时候咧，你就会皱。 系啦，所以但系你都要有个位置顶住佢先，佢皱还皱，唔好俾佢过度啦。 知道。 嗱，咁呢个咧就系一定要喺你办公室嘅环境坐喺度都做得到、 嗯， 可能只不过需时一两分钟、 嗯， 你都已经可以帮助佢松一松啦。呢个系一个手段。 知道。 咁第二啦，就最好多。啲咧就用熱敷嘅方法啦， 熱敷， 熱敷，因為你仲用熱力嘅方法可以令到佢產生個氣血流暢，咁你又唔使喐，佢又幫你温熱加熱。咁有好多有啲，譬如話有啲人會用一啲嚇暖包啦，或者有 啲 放落個微波爐度叮啊。 哦，嗰啲好好嘅，有啲有草藥噶，知唔知啊？叮完之後咧，哇，好舒服。 冇錯，佢有氣味芳香啦， 啊、 有啲用薰衣草啊，咁、 啊、 樣嘅氣味又香。有啲 可唔可以用完可唔可以飲啊？個包 唔得啊！嗰、那個包包嘅就係你可以再叮完，可以再叮嘅。 系 啊，即系可以再重用嘅，系啊， 冇错 啦，嗰啲好好噶， 几好啊， 有啲人用啲盐啊或相关啦、啊， 有， 即系呢一类型嘅咧，其实都系一种可以 keep 我嚟自己有需要嘅情况下咧，我嚟舒缓嘅一个手段方法。咁、 嗯、 但系当然啦，就你个职业就无奈系咁样嘛，咁、 嗯、 所以点解嗱，有啲人收咗工，佢系呢个会去打羽毛球，嗰、 啊、 个系打篮球，其实、嗯、即系唔系打波嗰个问题，而系你耷低头去执波，卧高头去杀波、 嗯， 你个头都不断地系进行紧运动嘅，呢个系一个工具去导引，令到你啲全身体产生一个运动、 啊，明白？ 所以咧呢、這个系一个最最有效嘅一个预防呢啲问题方法。 嗯， 当然啦，你身边有个按摩师日日都同你。链嘅，咁、 嗯、 呢个系被动嘅， 咁我哋系秘书啫。 你有啲冇噶嘛？ 有啲咁嘅秘书啊？ 有。 OK， 你有冇佢电话？ 过嚟你屋企啊嘛？嗱，嗰啲就唔系秘书。 但系有啲人可能去买过嗰啲按摩器啊，自己 嗰啲有冇用噶？ 嗱，好过冇。 好过冇啦，系啊，我都觉得系。有啲人中意嘅就摆喺你自己嗰张凳度，系啊，佢就震啦条腰。 系噶，最重要嘅一个问题咧，就系你要试啱先。如果唔系嗱，你就算我送一个圣诞礼物俾你，咁样你自己翻去练啦。咁原来可能你唔 fit 你嘅身材 嘅，系噶。 咁你练嘅时候就以为冇所谓啦， 好痛噶， 系啦，做完仲惨过唔做。 系啊，唔啱位嘅，因为有啲佢咪啲碌碌碌碌咁样，我都唔系我条脊椎嚟嘅。 系啊，因为有位，我哋都有阵时去到唔同嘅商场啊，有好多铺头有得卖。我哋呢家又试下，嗰家又试下。试嘅目的咧，系啊，会啊。试嘅目的就系睇下边一个系啱我自己身材咧，咁样。可能我试完晒都系唔啱嘅，咁我就肯有，即系你平一平我都唔想买啊，唔系摆咗翻嚟就整亲。但系有啲啦，可能本身佢又真系试过 OK，但系佢翻到嚟咧就用嘅时间过长。嗱，好多时候呢啲咁嘅仪器咧都可以有个时间设定，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咧佢会整熄嘅。咁当然啦，你可以再揿着佢再嚟过。但系如果同一组嘅动作喺你个肩颈嗰个位置长时期间去刺激，咁你又会由松可能就变翻紧。 点解啊？ 因为过度运动啦， 系啦，不 因为 个 肌系咁系咁喺度转转转，咁啊令到你个肌肉咧冇又系不断地过度操劳啦。因为你本来 冇谂过呢样嘢，系我以为真系过犹不及嗰啲嘢，啱好就算。 曾经有个病人嚟睇腰肌嗰个劳损嘅原因系，因为个细路过节母亲节就买咗个机摆喺个腰骨嗰度，佢喺个梳化睇电视，着住部机又兴又碌咁样，咁佢睇咗十五分钟部机熄咗，佢又揿着佢又继续睇啦。前后佢睇一个电视剧，佢可能用咗九个字字一个钟，佢就碌足九个字字一个钟，系啦。咁佢第二日佢就痛啦，佢痛就要嚟睇医生啦。咁系咩事咧？就系因为你一次过做得太耐。如果你切开佢十五分钟唔紧要，未够嘅最多玩多一阵，咁你之后宁愿啦，都松唔到唔紧要，你起码唞翻半个钟九个字，再去做，俾个肌肉有时间休息，咁就会好啲嘅。嗱，咁当然啦，仲有啲静态啲嘅拉筋放松，例如譬如可能啊，我揾个毛巾卷埋咧，就好似嗰个手臂咁上下粗度嘅，咁你瞓觉之前咧就攞五至十分钟出嚟，就唔用个枕头，将嗰个卷状嘅毛巾咧就摄喺你个颈椎个弧度个位置，咁你仰卧放松，咁你个头向后聚，嗰个毛巾托住你条颈，其实你就已经系产生咗帮个颈肩个肌肉， 有牵引嗰个， 有一个拱桥嘅状态，咁咁但系有好多人咧，初头都又 OK 几舒服嘅。 我唔系啊，我试过嘅就系我开头会有头晕咯。 会，咁你就要调教你嗰个卷座，系啦，嗰个粗幼，系啦，同埋后边会唔会嗰个后尾枕凌空咗？如果凌空咗咧，你又揾另外一条毛巾仔咧，就摄一摄个后尾枕，等佢唔好咬得咁犀利。 系。 同埋个时间亦都系一个因素， 可能几耐？ 嗱，有啲人可能做咗两分钟，佢已经觉得有不适，但系我医师话可能要做十分钟，咁佢就挨埋嗰八分钟，咁就 系 问题啦。 系啊，晕咯，起身嘅时候会。 嗱，如果你做两分钟，你都觉得有不适，唔紧要嘅，拉翻个卷状毛巾出嚟唞一阵，跟住又停，OK 啦，又试翻落去，将个总数加埋十分钟，就 慢慢嚟就得啦。 系啦，你今次两分钟，下一次就可能三分钟，下一次做到五分钟，但系。最长都唔建议 over 十五分钟，因为你好多人就啊舒服啊，咁啊，咁我晾住瞓到听朝咯。 跟住又系咁样啦，越晾越耐咯。 冇错，系啦，咁又唔得噶，又差噶，因为你嗰组肌肉又系固定住喺一个姿势成晚啊嘛。 哇，仲辛苦啊！ 咁咪又痛咯。所以咧就呢啲方法其实本身全部都有效，但系咧我哋就要控制得嗰个时间，同埋要调教嗰个毛巾嘅粗幼啦，同埋个时间嘅感受。如果唔系咧就冇用。咁当然啦，你做咗啲搵啲药油捽下去都得嘅。 好嗱，取材当然。我成日都希望咧，就系揾一啲比较简单啲嘅，唔该，饮汤， 好啊， 系啦，时间冇汤。 嗱，首先咧，我哋记住有三只药材先， 系 第一只咧就叫做桑寄生啦，第二只咧就叫做鸡血藤，系啦，第三只咧就老桑枝，呢三种药材咧都可以喺药材铺买到嘅， 系 咁如果份量咧，我哋就桑寄生用三钱，鸡血藤用五钱，老桑枝都系五钱，咁我哋咧就煲咩咧？煲鸡脚。 肩颈喎， 系啊，肩颈我哋都系关鸡脚，系啦，因为都系啲筋骨问题啦，系、 哦、 啦， 咁、哦、收到。 咁啊，手虽然啦，我哋可以睇下人多人少啦、嗯，一个人就基本预两只啦、嗯。如果一般嚟讲，一家人当三个，咁你咪预六至八只咯，系、嗯、啦，六至八。咁啊，第一啦，你想个汤好饮啲、甜啲嘅，你都系一系加蜜枣、红枣或者黑枣。咁、 嗯、 啊，如果稳定温和好味就蜜枣啦、 嗯。 如果系想养血补血嘅红枣。如果我又想补虚，但系我又受唔到红枣，你就用黑枣。咁、 嗯、 呢三种就随自己拣，边种都得嘅。咁、 嗯、 你将所有嘅材料，当然鸡脚你可以出出水先啦。咁你啲药材买咗翻嚟之后啦，就所有嘅材料一齐放晒落个煲度，用十碗至到十二碗水，睇下人多人少啦。 煲几耐？ 最少两个钟头啦。 好， 系啦。咁你啲药材出晒味，咁呢个汤咧可以有养血。有舒筋活络嘅功效， 嗯、 对于不单止系颈肩嘅，定系手臂嘅、 嗯，都可以有用嘅， 冇错啦。 咁、 嗯、第二款啦、嗯，就对于有啲人咧挨夜啦，又劳损啦，又系颈肩啲筋拿住晒痛啦、嗯，甚至乎佢成日都去揾人刮痧啊、拔罐啊，就系、是、可以好啲嘅、 嗯。 但系咧好容易起痧啊，又个人又好兴啊，咁我哋就可以用粉葛。 哇，好味！ 哇，我中意呢个。 仲有咧，粉葛、 粉葛再加啊，粉葛我哋用一斤咯， 用一斤， 系啦，新鲜嘅粉葛一斤啦，跟住我哋可以买啲鸡骨草啦。 OK 啊，呢个 鸡骨草就可以清肝、嗯，又可以去湿，又可以解熱。 呢个我啱喎。 系啦，鸡骨草咧，我哋就大约买一扎翻嚟咧，就可以分两次至三次用啦，因为有阵时都几大扎嘅。咁啊，红萝卜咧，咁我哋就落一个咯。咁、 嗯、 你亦都可以就咁买啲猪展蜜枣就可以噶啦。咁、 嗯、 你中意煲嚿排骨头啊，呢啲都得，冇所谓。嗯咁呢个汤水其实主要作用咧就系有帮助清热解肌清肝利胆，咁啊对于一啲人咧系有骨火比较重啊，佢啲颈扯得好紧，又甚至乎去到严重到有啲筋发炎，佢、 嗯、 睇医生，医生话佢啊筋腱发炎咁样胀痛，扯上个头痛，瞓觉都瞓得差，咁呢款汤咧就可以。比較效果好啲添。 哇！呢、這個完全係啱我， 係、嗯、啦，我都啱啊。 我呢期 係 扯住， 即 係 因為香港地有啲人可能休息得唔好，火都嚟，咁、 嗯、 你就應該要用呢個方法。 出一出火啦，揾你係咪？ 將啲熱解解。 好，好多謝曬蔡醫生。 唔該曬。 心直上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头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活着到以后拖拖手就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看台上饮起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参加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正奖品多奖意正正上爆台上升至三鬼家得体开数正契体全部靓女排梯，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同哥哥举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哎呀，嚟啦，睇时间好啊。 阿妹，哎，孝 喂，暂停，暂停。 阿妹，系竟然上来哦， 好难啊， 系咪讲咩啊？我好冻啊，竟然唔上来啊！ 我唔想来，我都唔想你来啊！ 系都唔想惊到你来。 哎呀，彼此彼此， 大家咁话啦。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睇到咧就真系得十一度啫。咁啊，琴日咧真系好夸张啊。咁啊，有冇知道就 系 你屋企咧，琴日系几多度温度啊？ 唔知喎。 琴日我有问，琴日五度，今日四度。 嗯， 今日再冻咗少少。 系喎，琴日咧客家婆乌卡得三度啫。 哦， 嗱，只喵唔跌依个 like。 唔知去咗边啊？只喵， 只猫 唔知 走咗边， 就翻咗嚟啦，出咗。 琴日再，其实个感觉冻啲，因为落埋雨啊。琴日 冇错，系啦。咁所以其实我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话天气真系。好冻，尤其是系严寒嘅时候，你觉得最难受嘅系乜嘢咧？ 洗手，朝头早洗手， 冇错啦， 系啊，洗手， 可以自由发挥。你觉得 咧？洗手同埋冲凉嘅时候咧，只脚踩落个冰冷嘅地咧， 系啊， 好辛苦。 你早嗰轮同我讲呢一样嘢，我真系觉得嘅就系你真系冇事揾蛇做，但系我就系啊。因为你咪曾经同我讲过，你就话年纪大啊， 系啊，咪脚同颈 系 好紧要噶。 你记住，你冲凉嘅时候又搵啲热水肥都系啊， 暖暖地 系啦。我就觉得冇事搵蛇做。 你真系个心咁样话我， 真系咁样。我口里面我就话系，我心里面我就觉得 傻多余。 但系啱啱过去嗰一日啦，同埋其实系我都觉得真系要，因为你只脚咧一踩落去嘅话咧，哇！你系成只脚。 佢吸晒你啲， 吸晒啲地气，系啊，所以真系要小 心啊！ 真系估唔到啊！ 咁你冲凉铺块地毡喺度咯， 冇，我仲危险，又跣亲， 系 嘛？ 千祈 唔 好，千祈唔好， 系啦。好啦，嗱咁啊，当然你话即系其实除咗头先你所讲呢样嘢嘅就系你洗手好难受啦，但系你又唔洗又唔得，你去完厕所你点啊？ 咪系。 是一定 唔洗啊！ 你系选择用暖水 洗 嘅， 要洗，唔系我觉得用暖水好似好奢侈，好浪费嘅。同埋咧，你剔呢个水喉咧，我有时洗嚟，我唔想热水都轰一声嘅，因为你 会咁嘅咩？ 会，佢行 个炉啊嘛， 系啊， 咩炉啊？嗰啲系 煤气啊， 哦，煤气就会啦， 轰一声， 好惊噶嗰个声 系啊，同埋哇，我又好似即刻又洗埋，同埋我觉得佢每轰一下咧，仲浪费， 系， 你 浪费能源啊嘛， 关唔关事啊？其实 唔知。要问下啲专家先。 佢可能系要挞著嗰一口咁样，我就 系啊。即系如果你挞著佢，不露即系不断用一阵，我觉得反而可能好过你每一次轻轻咁红。 哦，喂，如果你煤气炉好，可能有呢个情况。但系如果你话系电炉嘅话，我就冇听到呢样嘢，即系听到佢挞，咁就知道佢著咗咯。 系 系啊，佢又挞到，咁即系熄咗咯，咁样。 但 系 如果电炉冲凉咧，就要等好耐，同埋冲咗会唔够水。我嘅用电， 唔系而家 电热水炉，我嘅仲系用紧嗰啲。 你换嗰个？ 唔系噶。 好 我而家就用喺我嗰个系咯，所以好赶急咁去冲，系啊， 换咗啦， 旧式嗰啲咯。 哦 ，OK， 好啦，嗱，咁啊，当然头先有讲到嘅就系洗手啦，系咪？其实洗面都好痛苦。 洗面嗱，我冲凉嗰阵时洗。 哇，个赤哦，唔系我讲紧朝头早起身啊，你要翻工之前嘅话，你都要洗面噶嘛。 但系我日都系冲凉洗头嘅，我就连埋洗面，用热水咁就好啲啦。 吓吓， 唔系真系我宁愿唔洗面。 系咯，嗱，但系洗面我觉得系一件事啦。以前我仲记得咧，譬如可能我哋细个咧，你会系点样噶？会系将屋企嗰啲暖水壶里面嘅热水倒出嚟，跟住咧就 上用一个毛巾索咗佢，哇！跟住咧好多水蒸气嘅，你又扭佢唔到喎。但系当你扭佢嘅时候，佢冻晒啦。 系啦，冲凉粉面系好舒服。试过。 用毛巾铺面嘅话系好上海师傅嘅，系咪啊？ 系啊。 或者就系佢要帮你啊开嗰啲毛孔咧，帮你剃须啊之前嘅话咧，佢咁样哇噏噏噏， 阿妈又话唔好用热毛巾洗面， 够干啊嘛，搞到啲唔知。 但系我觉得 OK 啊，系啊， 我 觉 得 以 前 好舒服。 啲酒楼有啲香嘅热毛巾嘅，但 系 阿妈成日唔好铺落面啊，因为人哋个个都用噶， 系啦，洗面啦，洗手啦，仲有咧，冲凉啦。 今日又有一样嘢真系好痛苦嘅，今朝搭巴士， 等巴士， 搭巴士，冇位坐，咁啊企埋一边啦，哇，扶落条铁咧，痛嘅。 拉手 好似黐住我隻手咁啊！你明唔明啊？哇，点算？ 条铁你都唔放过？ 系啊！ 你搭巴士痛苦之余，你等都痛苦，即系你企喺一啲空旷嘅地方。 后来我谂到个方法啦，扶住条铁唔动啊，就系咧我插只手落个衫袋度， 隔住个衫袋， 真系好冻啊！嗰条铁，我觉得会吸晒我啲。 你可能就会惊我呢啲咁样嘅，即系啲铁好冻啦。 系啊！ 但我系最惊系乜嘢咧？我就觉得我又着到好多冷衫咧，俾佢电啊！ 都 好难受。 呢 件 系咁 电， 系咁 电，你都系电嘅，或者佢哋屋企咧有冚嗰啲什么唔系羽绒被啊，嗰啲叫做咩珊瑚被，珊瑚被系特别， 系容易 电到，一揭嘅时候佢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咁样噶啦，好惊啊！ 我想问你哋冚嘅几张被噶？ 我琴日四张， 哇， 真系噶，四张系薄被嚟噶， 唔系， 你有冇开暖炉啊？ 冇开暖炉，但系我开咗一阵电毡，我好后悔，因为嗰个电毡我校得嗰个温度太高。我就有少少感觉就系、是、 煎鱼咁样， 系好似有少少煎鱼咁， 啊、 但系嗰时候已经太迟。 你反啊条鱼啊嘛！ 我唯有嘅就系咧，将嗰啲被咧全部都发晒出嚟啦，跟住揾啲脚叉出嚟，佢可以冇。 系啊，电毡太热 系 好嘥啲 啊！系啊，唔系你可以隔住嘅，你再铺张嘢隔住啦。 我系冚咗两张被，不过都系薄被。 系啊，但我觉得合有一张被咧包住自己个身系最舒服，然后再冚一张即系棉被。 嗱，有听闻啊。就是说其实呢冇嘢係紧要得过嘅就係其实你有时嗰一张床单呢冻呢係点冚你都唔暖嘅。咁、 嗯、 所以呢有人有教过嘅就係话你最好呢就係搵一啲比较係即係可能有一支有塊毡。 毡。 係啦你要剪佢。剪一剪之后嘅话呢其实你唔需要冚好多被嘅话你都会暖。 係 啦有 内置。 係啦三文治色。有内置有一啲嘅就係流浪汉曾经佢哋有讲过嘅。你又知唔知道点样係会令到佢哋真係好冻嘅天气。当然係好阴公呀但係佢哋都有一啲方法嘅就係话要用布置。 係呀係呀。 咁样都好嘅话呢你都要呢同你嘅地下呢要离一离开。咁样呢你先至会可以呢嗰啲热力你先至可以 trap 住咁先至冇咁冻。 係 呀。咁 希望快啲过啦呢个。 我谂系对于有某啲人嘅话，其实 系 好辛 苦 嘅， 特别户外工作嗰啲嘢。 系啦，咁啊，最有除头先有讲嘅呢样嘢咧，就系话冲凉啦、洗面啦，仲有嘅就系半夜三更去厕所。最惨嘅系乜嘢？块厕板。 你哋有冇人装？装我个 暖 厕 暖嗰啲啊？ 太贵啦， 3000蚊到啦。 唔止啊，唔止噶，系啊，电暖嘅厕板同埋话你即系有啲可以帮你洗 pat pat 咁嗰啲咧。 唔知噶，嗰啲五位数字。其实如果你唔用电暖厕板，用嗰啲毛巾嘅厕所嗰啲套咧，套住都好啲。 我觉得唔卫生， 系冇错，我 就 觉得好污糟， 但系就 冇抹唔到就污糟。 系啊，我觉得又比较我又麻麻地，即系卫生方面吓。 系 啦，嗱，我半夜去厕所又觉得好辛苦啦。仲有咧， 仲有啊，等车啦，即系 我头先讲等巴士。 仲有嘅就系换衫。 哦， 换衫 系啊，辛苦啊！ 你一除咗个睡衣，着开嗰件， 系咪先？有咩办法咧？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系咁教我嘅，就系将嗰啲校服咧拎入个被斗里边，喺被斗里边换衫咯。换完之后踢一个被已经换完啦。 我有个朋友系着住听日翻工嗰啲衫瞓觉嘅。 冇错，我就系咁样。 你就系咁样。 我又唔系话着晒，但系譬如可能你有一件听日要谂住，唔系啊，就系嗰啲内底衫啊。你一件底衫嘅话，你真系争好远。你包住个身体，嗰件衫着住嚟瞓，跟住你朝头早你起身嘅时候，你真系煎开都系煎开你嘅表皮啊，煎开你嘅瞓嘅就 系 内在睡衣，但系里面嗰件衫好似话暖，我都快着，好暖嘅。 朝头早如果咁嘅天气咧，饮杯热啲嘅水咧，好舒服， 舒服系啊，冇错， 舒服好舒服。 系啦，嗱，佢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譬如话你起身啦、冲凉啦、洗手啦、洗面啦、半夜去厕所啦、换衫啦，同埋嘅就系好似琴日咁嘅天气又特别冻嘅，有啲咩唔同啊？同今日， 嗯， 哦、湿啦， 冇错啦，就系落雨啦，系咪好难受啊？ 好难受， 我话俾你听，寻日我又坐巴士啦，咁啊巴士咧前面嗰块玻璃蒙晒， 系 好危险啦，佢。 系啊系啊，冇用噶，因为系啊，因为你里面嗰个温度。 于是嗰个巴士哥哥停埋一边，佢唔知喺边揾咗两支 A4 纸，捽，捽完之后准备开车。我话：，哥哥，我不如帮你抹埋左边嗰个倒后镜嗰边， 系啊系啊， 捽埋咁啊好啲。哇，佢几感动啊！我话唔好客气。 跟住佢哋趴埋嚟趴。扑喺我身上， 扑喺哥哥膊头，哥哥石啖。 系啦，嗱咁当然头先我哋有讲到呢一啲嘢嘅话咧，都系喺冬天嘅时候你最难受嘅嘢啦，落雨系特别难受嘅。 系啊， 好啦，之后 佢嗰啲雨咧大唔大？你开遮又唔系唔开遮又 特别冻。 但系大家真系要留意，因为其实如果你落咗雨之后咧，如果你呢件衫啊吓系冇呢一个防水嘅设施嘅话咧，就要小心啲。系啦，咁样又想担落。 唔系啊，我谂起好冻啊，我谂起好冻，惊啊！ 忍住个啖气， 好惊啊！ 嗱，如果你系咁样嘅话咧，真系要留意，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嘅衫湿咗，系比起你着得唔够衫，系仲冻嘅， 压到入心啊！呢个真系， 你件衫湿咗，你着几多件衫都系吹过，你有冇试过啊？ 我有啊，我有啊，其实裤一样嘅咋，特别系裤脚嗰度咧，都系危险嘅。 好多人都系中意嘅就系上边就蒸松糕，下边就卖凉粉，你都系冇用嘅。若果你系咁，你系点着衫嗰个都系唔暖嘅，系咪？ 啲风喺下边， 但系唔知点解有啲女真系可以咁样嘅。 哇，着短裤。 你有冇 见过？哇！我真系见到，我觉得哎呀，好冻啊！ 我真系觉得 冻冰冰。 冇错，嗱咁其实你话讲开如果你话真系要着衫嘅话咧，都系啊。咁当然啦，亦都有教过噶啦，系咪先？即系其实你都唔可以话即系着得太多衫，亦都有啲要进可攻而退可守嘅。咁而且嘅就系话你要有一件衫入嚟吸汗你先至得。如果真系出咗汗嘅话咧，你真系要换咗佢。冇错，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根本你出边系着几多衫嘅话咧，你都系唔暖嘅。 系啊， 咁啦，好啦，咁当然你话即系冬天最难受嘅，头先我哋分享咗有咁多项啦，咁有啲咩嘢又会令到你会觉得好啲咧，同埋暖啲咧？ 食碗粥啊，生滚粥， 琴日好开心， 你去食粥， 唔系，系你叫我唔好食啲冻冰冰嘅三文治 嘅 嘢，真系友情相关照啊， 唔系啊， 跟住叫咗阿家婆落去食翻啲暖嘅嘢， 因为。朝头早咧唔好啦，因为我买嗰啲三文治咧个雪柜攞出嚟 啊， 吓系啊，嗰啲面包铺系啊，嗰啲雪柜嚟噶，因为嗰啲唔系会坏， 因为 佢 馅嗰啲啊嘛，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哇唔好食啦，咁咯， 一定要食啲热嘢， 系啊， 一 定要食啲热嘢。 嗱，其实你简单啲，头先你已经讲咗噶啦，咁客家婆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嘅就最好系乜嘢咧？如果你真系哇点样都我啲手脚好冰冷嘅话咧，唔使讲，饮杯暖水， 系超级好， 成个身即刻暖晒嘅，最简单。 玻璃杯仲好。摸埋个杯 系啦，冇错。咁当然啦，如果你真系要摸住个玻璃杯嘅时候，亦都要小心啲，有时太辣手啊吓。好啦，饮暖水之外嘅话咧，其实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最啱嘅咧就系食翻啲嘢，系令到你自己会能够暖嘅系乜嘢？ 蛇羹，我今晚就 蛇羹就比较难搞啲，但系 唔 系 咁容易买到 啊。 系啦，阿取 Sir 有叫过嘅就话喺呢个时候嘅最啱食嘅系 羊腩煲， 羊腩煲系啦，亦都可以令到你食完之后嘅话咧可以补身嘅吓。好啦，另外当然嘅唔少。就是即刻啦！如果你冻嘅话，冇嘅呢个系反射作用嚟嘅啫，就系着多件衫，因为大家都要提大家噶啦。又或者喺呢个时候嘅话，亦都要提下嗰啲长者们， 系啊，一定要温馨提示， 因为佢哋嘅体感温度咧系比你见到嘅嗰一个系啦，佢仲冻嘅，但系佢未必知嘅，咁所以佢就请你哋提醒嗰啲老人家要着多件衫啦。 你话整翻条颈巾啊， 系 咪因为条颈啊？ 同埋最紧要嘅就 系 大帽。系 啊， 因为其实佢冇错， 啊、 因为佢个你个头顶嗰度咧散失嘅热力嘅话系多嘅。 好快啊！ 好啦，另外仲有啦，最快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提升到你嘅阳气嘅系乜嘢？仲记唔记得？运动 哦， 系 跑下步行下， 你就算系你左右咁样喐下嘅话，你令到嘅人心喐咧， 都 系 淤血流翻快啲， 就即刻会好翻噶啦。好啦，同大家分享咗有好多嘅就系话冬天最难受嘅嘢，同埋佢点样解救。我哋而家嚟咯， 好 客家点讲咧？第一起身点讲啊？ 起床 一定错， 起床 起床点讲？ 起 点讲？ 起床 嗯。 四三二一，冇直接得分，全部错。康善 哦， 康善 好难啊！康善就系起床啦。康善 讲过咩？教过咩？ 有教过， 可能有 教 过。唔记得啦。 康善、好啦，第二个啦，就冲凉。冲凉点讲？ 冲凉 错， 是抄 错。 你好逼。 重量， 重量， 重量， 系啦，康善，重量，系啦，第三个嘅就系、洗面吓、洗面嘅就，定系洗手嗰啲辛苦啲啊，洗手啦，好嘛？ 洗手 啊，洗面啦，洗面啦，洗面啦，算啦， 好， 射面，康善，重量，射面。好啦，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话咧，去厕所有一个俗啲嘅就算啦。不过我有一条题目嘅就系呢个讲法嘅，即系其实咧客家你系会咁样讲嘅，就系、是、你屙咩嘢啦咁样，得唔得？讲唔讲？学唔学？定系去厕所啦？系半夜去厕所？ 去 厕 所？ 去 厕 所？ 基本上我识去，我唔使学去厕所。 我知，我知。你细个时都要学嘅。 去厕所？ 去痰罐。去厕所？ 去厕所？ 系啦，去厕所啊，就代表咩尿尿啦。OK， 好啦，第五啦。 等阵。 去厕所？ 去厕所？ 得唔得？ 得。 好啦，第五个就系换衫。 换衫。 错。 换衫。 差唔多啦，换衫。 换衫。 换衫。 系啦，换衫。就是換衫啦，好第六啦。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話做啲仲有啲咩嘢係會令到冬天好難受嘅就落雨，點講啊？ 落水 啦，係啦，落水， 落水， 落水就係落雨啦。好啦，跟住落嚟嘅要教大家嘅就係究竟點樣可以暖啲咧？就係飲暖水，點講？ 飲暖水， 暖水， 飲暖水， 暖水， 飲 暖，暖水，對唔住，飲暖水， 暖， 係啦，暖水，飲暖水。得唔得？ 得 好，第八个羊腩煲点讲？ 羊腩煲 错， 羊腩煲 错，羊腩煲， 羊腩 煲系啦，就系鱼羊腩煲啦。 煲 好，第九记住要提醒长者做乜嘢？ 戴帽， 着衫，着衫系点样啊？ 着衫。 差唔多，嚟啦，是唔是？ 着衫， 着衫， 着衫， 系啦，即系着多件衫，系着多 can 衫， 着多 can 衫， 系啦，着多 can 衫。好啦，最后尾嘅就系运动，运动点讲？ 运动， 运动， 运错，运通， 运通， 系啦，系运， 运 通。 痛 系啦，软痛得唔得？ 得 好啦，咁我哋而家即刻嚟我哋嘅， 我话使惊你啊！ 铁铁卓呀！小张张，你叫做咩名 字？未谂到先。 你叫打败咪得咯？ 打咩？即 你打败，跟住佢就嗌自己名。 打败 小张张， 打败 小张张。 客家嘅就系打派， 打 系啦，打派。OK， 好啦，嚟啦喎，第一题，猫仔喺食 小张张， 小张张， 蛇面 好嘢。第二题，形容男性嘅机能 衰 嘅小张张， 去厕所 好嘢。 你佢咁熟嘅？ 第你唔好理。第三题，羽毛球跑步打派， 运动 好嘢。以上嘅项目叫为乜嘢咧？就系运动啊吓。比如人生必须要亲力打派，五四 盐乱水 好嘢。真实嘅体会嘅就系冇错，就系冷暖自知啊吓。好啦。二哥啊，小小姑娘清早小张张， 嘻康善， 冇错啦。清早系要做啲乜嘢？提着花篮上市场，就系要起一身先嘅。 日日都要攞住个花篮去街市。 冇错，佢卖花嘛，因为、 okay。 好啦，第六题，传闻话偷睇人哋做乜嘢？大派。 五小张张，小张张，小张张， 冲凉，冲凉系啦，就系会生眼跳针嘅。食乜嘢会令身体暖啊？小张张，小张张， 羊腩煲， 好好啊！形容好朋友系乜嘢？大派，五 落水， 落水系啦，落雨淡姐， 我估到咧。 好啊，咁跟住继续系咩啊？ 小张张， 小张张， 着衫， 着衫系啱嘅，跟住有 温衫， 系咪衰？ 由佢咯， 緊要啦！你上次十題都係咁啦，我俾一題你啊，不如好唔好？ 你上次都係咁啦， 冇，唔要啊！ 俾一題你都冇用，一隻試， 冇所謂， 幫你唔到，幫你唔到， 唔好幫我。 係啦，嗱，咁希望大家即係喺嚟緊嘅日子嘅話咧，都會繼續凍嘅，所以咧就真係 啊， 係咪要去到禮拜尾啊？ 呢個禮拜都會係凍， 係啦， 小心咧！依家都十一度啦，雙位數字啦， 雙位數字啦，係啦，咁啊濕度嘅話咧，亦都係得55%啊啫，咁啊定係都係乾嘅。 危險啊，係啊，飲到啲滋潤嘅嘢。 咩啫？例如有啲飲啲乜糖水咁樣係咪？咁飲乜糖水點講啊？ 蜜糖水 唔啱，飲蜜糖水。 蜜糖水 係啦，好啦，仲有啲咩嘢啊？仲可以有啲咩滋潤噶？ 雪梨咯，燉雪梨，燉雪梨係 啊， 真係啊，整挖空個心。 点 整？摆落去、哦，你可以有两种做法，挖个心咧，嗰、那个 用客家话讲， 嗱，你可以你挖空个闪， 跟住咧 挖开一闪， 啊，挖开个闪，就切咗个头， 切开一条， 挖咗个摇窿咯， 啊，因为窿 摆咩落去 啦？摆个冰糖，就冚翻 埋 佢，摆 扁糖，摆扁 糖系啦， 啊，然后咧 再冚翻埋佢就去炖。 你系咪 CIBS 嗰啲CIBS 客串主持人？你啲口音好特别啊！我有新闻报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國和努盧恢復外交關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和努盧外長安格明舉行會談並簽署復外的聯合公佈，兩國即日起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農曆新年期間，深圳灣口岸由年三十至年初四24小時通關，羅湖口岸年三十和年初二就延長運作到凌晨兩點。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會做好專營巴士、非專營巴士和小巴等配套安排，屆時有通宵服務，無論市區或屯門、元朗等地方往來口岸將做好配合。林世雄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鑑於隨即的皇崗落馬洲口岸塞車，今次安排新深路有專用車道，分隔一般汽車和巴士，有信心出境安排順暢。他又說，羅湖口岸延長運作到凌晨兩點，相信可以滿足大部分旅客需求，加上多一個口岸選擇，對於旅客留港晚飯、宵夜和其他活動安排可以更靈活。延長鐵路服務將會縮短鐵路維修時間。林世雄說，一些維修和巡查工作需要改在第二日進行，將平衡安全和客量需要。高鐵香港段聽日推出兩款多程車票，在12306平台發售，俾乘客以優惠車票乘車往返西九龍站同一個指定的廣深港段短途終點站。兩款多程車票分別是90日乘搭20程的20次計次票和30日乘搭60程的30日定期票。兩款車票可選的車站共有10個，包括福田、深圳北、光明城、虎門、慶盛、東莞南、上平、東莞、廣州南和廣州東。港鐵說20次計次票的票價折扣最高大約 11%， 30日定期票就最高可大約是 36%。 港鐵又說，農曆新年將至，西九龍站將會加派人手和加強車站指示協助乘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回顧一年多的工作，表示以往政府內部處理相關範疇時都是割裂式，例如一邊處理文化體育活動，另一邊辦旅遊，現在就是由交由文體旅局集中構思，例如當辦文化體育活動就會構想旅遊方面能夠怎樣配合宣傳，如何借機會吸引更多旅客來港。楊潤雄出席本台電視節目盤點政策時，回應本港欠缺表演空間時又說，短時間內仍然會有這個問題，因為當文化越向前發展，就越多人希望有機會表演，場地需求亦隨著增加，因此當局會兩邊一起推動。目前除了西九文化中心之外，東九龍的文化中心大體落成，

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人间啊，九咬八仙之一嘅吕洞宾， 落日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进唔同影 啊！斌哥，好诗好诗好诗，小弟九秒拜服拜服， 狗仔你见笑啦！ 你嘅诗作写得咁好，点会见笑啊？哎呀，肚饿啦！不如我哋食晏好唔好啊？ 系 啊， 食晏， 系啊，食晏啊！ 考期将近，你咁挂住食饭先得噶，耽误晒啲温习时间，夜啲先食啦，好嘛？ 啊，又夜啲，哎呀，斌哥啊，其实你冇俾我食饭，你知唔知已经三日三夜啦？ 咁耐啦咩？ 系啊，我再唔食咧，我一命呜呼，成学西去，我真系而家上有云下有云，全身都晕啦，斌哥。 唉，简直烂泥扶唔上壁，你再唔用功，考唔到功名，你听做乞衣都得。 唉，阿斌哥啊！你都考咗两次科举都冇中过啦、 啊， 你都冇做乞衣，我又点会做乞衣呢？我唔担心啊！你而家日日游山玩水，真系爽啊！我真系羡慕你啊！ 我呢啲富二代边同啊，狗仔嗱，我知你父母双亡，家境又清贫，我唔想你自暴自弃啊！咁样你点对得住你天上嘅父母？你太过分啦！ 哎呀，斌哥，你做乜嘢冚我一巴？ 头先嗰一巴我代你阿爹打嘅，咪行住啊，企定啊，唔好缩啊，唔好缩，唔好缩啊！我代你娘亲刮到你。 哎呀，好彩我净系得阿爸阿妈啫，咪成家代又惨。 代埋你阿爷好冇？ 又代埋我阿爷唔好啩？阿斌哥啊，哎呀阿爸，哎呀二叔嗰啲唔使啦，我娘亲唔舍得刮我噶，佢话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啊。 我知，所以我系打你块面。 哎呀！ 唔好打你个身啊嘛！ 红晒啦，多谢你啊！ 嗱，狗仔过嚟嗰度 咩啊？ 其实咧，我刮你咧，你知唔知？不但止心痛，我仲有少少肚痛同埋头痛，你明唔明？ 刮完我，但系你肚痛同头痛，我明 只手都有啲痛。 哦， 啊、不如咁啦，啊，补偿你，我同你结拜做好兄弟啦，好嘛？ 系咪有今生冇来世嗰只啊？ 冇错，有今生冇来世嗰只。仲有，你搬嚟同我一齐住啦。 吓、啊？点解啊？ 因为我要督促你好好温习，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好唔好啊？ 好。 嗱、嗯，狗仔，食饭啦，食饭啦 吓。斌哥啊，唔好食住啦，我仲想温习、啊，不过我唔知温咩好。 啊，算你啦，狗仔，你搬嚟同我住之后，真系生性咗。嚟。我哋温习《论语》啊，好嘛？ 哦，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系嘛？不亦乐乎？哎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好人不好学，其弊也愚；好智不好学，其弊也惰；好信不好学，其弊也残；好直不好学。其弊也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你有黄金屋，也有颜如玉，一息尚存书必读，读书多口福。 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 得稳，不亦君子苦。 苦苦苦，我真系老细苦。Limus 变红就系 action， 变蓝就证明系碱性。 正正得苦，苦苦得正。唉，又苦又正，总之我真系唔生性。读数理化就头都晕，背国语我就牙都喐。始终未明点样读，我大考呢次扑，脑裂头空，眼攰人缩，冇法读完点样会熟？我实在一碌木。 A B C D E F G， write I before E， except after C。嗱，你记住呢个顺口诀咧，我就包你唔会串错字。 长戚戚嘅就系小人，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K I S two 就系二硫碘化钾。 吓，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s。 你咪坐到头耷耷， 你咪顾住成身喐， 一于实行苦干毒，用足心地过，脑用神谂，眼用神捉， 句句留神专心读， 读得多更熟。 斌哥，斌哥，我隔篱村啊，林先生，林仔啊。 诶，林仔你好啊，金初荡啊。 冇啊，经过你屋企啊，头先你哋唱歌学古文啊，正啊。 哦，喂，系啊， 好耐冇同你打牙教啊，同你打下先。 哇，咁啊啱啦，我都好耐冇打牙教啊，一齐打。听我哋姑妈。 对唔住，两位打扰一下。斌哥，我唔系好明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呢句说话咩意思呢？ 哦，意思即系。 诶，请问，呢一位？贵亲啊！ 哦，呢位系我结拜兄弟九秒啊！ 嗯， 九系九七个九， 秒一定系秒杀个秒啦，系咪咧？ 是呀，我个秒乃从日在木下，即系分至秒内嗰、那个秒、 哦。出口成文，果然一表人才啊！ 林兄，你何以眼金金咁望到佢实一实咧？ 斌哥，实不相瞒啊，社妹待字贵重多年。我想许配俾阿狗仔啊，得唔得？ 好啊，好啊，听啊，听啊！ 哇，望两眼你就许配个妹俾佢啊！ 系啊， 等我问多啲 detail 先啊！ 哦， 啊，等我嚟啊！咁问令妹待字闺中几多年呢？讲清楚好啊，你 家妹待字闺中两年左右啦。 哎呀，哥，我自己亲自表白嘅小女子，乃系林仔个妹啊！ 请问你点称呼啊？ 讲咗啦，公子，日本名叫林仔个妹啊，英文名叫做 Lance Baby Sister， 我正系双十年华啦。嗱，小女子精于针纸、缝纫、针纺织、刺绣同埋缝纫等等嘅缝纫，讲咗两次。另外仲有啊，煲汤同埋煮饭、洗衫，抹地样样都系能 啊！你又识咁多嘢，好过食阿斌哥煮个两餸饭。斌哥，林仔哥，我得啊，我得啊，我想要啊！ 咪住，我未表白完。 啊，屌啦，继续讲啦。 我仲系林家村嘅村代表啊，兼林村啊副堂嘅堂主，林村五郎八卦军嘅郡主，我睇。 哎呀！冇，内敛啲，内敛啲，唔系又好似以前咁样噶啦，收声。 唔系啊，唔系啊，我好欣赏啊，呢位咩名话全个名四个字嘅。 林仔个妹。 哦，你叫林仔个妹。林仔个妹好坦率，我中意，我欣赏啊！ 狗仔，你谂清楚， 谂清楚啦！林仔个妹啊嘛，叫做唔记得啦，又系。 嘿，狗哥啊嘛， 哎呀，系啊，林仔个妹。 嘿，狗仔， 系咩啊？ 我反对呢头亲事。 吓？点解啊？ 你书又未读成，又挂住埋呢啲咁嘅儿女私情，实在太唔长进啦！ 哎呀，书话唔系咁讲嘅，我娶妻之后咧，有佢照顾我起居饮食，无后顾之忧嘛，咁啊更加可以专心温习咯。 唉，既然你心意已决，我呢个做兄弟嘅，亦都唔会难阻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先准你成亲。 好啊，好啊，好啊！无论你咩要求，我一定答应你。 当真？ 下次当今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好。我要求好简单，就是由你大婚之日起计，我要先陪新娘子睡三宿。 吓，三宿，三宿即系三晚。 嗯， 系咪反悔呢？ 非也，小弟只求娶得贤妻，以为父母在天之灵，我心满意足。三叔就三叔啦，三婶都冇所谓。 哇，啲锁栏都好似啊，真系！哎呀，相公入嚟啦！ 我 梁子，我等咗成晚 了。我嚟啦，梁子啊嚟啦！ 相公，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咁下联系咩？ 下联，斌哥，玩闹新房系咪？哎呀，好玩好玩啊！相公，你快啲如实咁讲俾斌哥知，春宵一刻值千金，下一句系咩？ 对唔住，我冇学过呢句啊。 咁点啊？ 仲有，梁子，你先休息，我要继续温习。 除非狗仔佢识答啦，否则 咁即系点啊？咁我点啊？ 我要去书房温习。梁子你就和衣而睡，千祈唔好换衫，知道嘛？ 知道啦。斌哥，咁你又知唔知下一句系咩啊？ 花又清香，月又阴，阿嫂，你唞唞先，我留喺度一齐温习。 激起啊！原来花又清香，月又阴。好，我写低佢先。 饮啖水先。 幼稚，竟然识。 梁子。 乜嘢啊？ 梁子何事咁伤心？你受咗咩委屈啊？讲俾相公我听啦。 原来你知道我系你梁子咩？你系我老公嘅。 傻猪，我梗系知啦，我哋拜过天地噶嘛。 咁我问你，何为喺新婚连续三夜，相公都唔同梁子上床共枕啦？只系得喺书房嗰度挑灯读书，天黑而来，天明而去啊！你讲啊你！ 哎，系我小灯科学已冷落娇妻，慢慢走去读书，点解呢？ 你唔好问我，你不如同啲书结婚生子啊！叫啲书帮你啊，生嗰啲袖珍袋装书，又或者生嗰啲电子书啊！你又迟嚟啊！你翻去你嘅书房嗰度嘅，留喺度做乜嘢？ 我知啦，我明啦。 你明乜嘢啊？ 原来斌哥担心我贪欢忘记读书，所以专登用呢个方法嚟激励我。哎呀，斌哥嘅心意真系，哎呀，又确实有啲狠心嘅。 你会唔会有谂得多啲啊？ 梁子啊，系咁样嘅。斌哥唔想我因为家有娇妻荒废学业，冇心机考取功名。哎呀，斌哥真系用心良苦啊！ 原来系咁样啊，相公， 系 我哋唔可以辜负斌哥对你嘅期望嘅。你真系要加把劲，咁啊啲咧， 加两把劲、三把劲、十把劲，我要努力。 我哋两公婆将来冇卵用，一定要帮。不打不过根本的 哎呀，相公啊，你笑乜嘢啊？ 狗仔寄咗封信俾我，佢话咧佢明年春天可能调翻嚟做官，到时同我哋聚下，又同我畅饮不醉无归啊！ 咁实在太好啦，阿子，但系咧，我哋使乜夹钱噶？ 狗仔自从高中咗，做咗大官，差唔多有八年。应该唔缺钱，我谂佢唔会要我哋夹钱啩。 咁都好啲。咁啊，相公啊，我跟你去食饭啦。我哋一于叫多啲贵嘢，得唔得啊，相公？ 唉，梗系好啦，我正有此意啊，狗仔，我等你啊。少饮稀心酒，又贪不义财。 福因慈善德，祸向巧奸来。哎呀，相公，你真系写得好好啊！ 使乜讲？ 火烛啊！救火啊！ 火烛啊！救命啊 ！Help！ 哎呀，相公啊，你点啊？你睇下我哋间屋啊，冇咗啦间屋。而家我哋只可以栖身呢间，你睇下，咁破破烂烂嘅茅屋，又冇套房，又冇衣帽间。哎呀，你叫我点换衫啫？我唔制啊！仲有，我哋以后系咪要踎喺街边做乞衣噶？ 你唔好烦 我啦。 哎呀，老公啊，仲有啊，月尾啊，月尾过年啊，我哋都未办年货，又未添置新衫、新鞋、新物。哎呀，咁寒酸啊，我哋点见人啊？点去狗仔屋企嗰度拜年派红包啊？相公啊，冇阴公啊我。 娘子，我谂到啦。 阿相公，你谂到啲咩啊？ 我谂到林仔，又自然谂到林仔个妹。 林仔个妹。 啊、狗仔嗱、啊，即系咁啊，你知啦，咁啊，跟住又咁啊，跟住唔通系嘛，咁啊，系咪先啊？ 讲完噶啦，咁快 系啊，哦， 知道，明晒，明晒，明晒。 系咁，喂，咩先？咁即系点啊？喂，狗仔，喂， 啊，斌哥，你住喺我嗰度成个月，而家终于执嘢走啦，嗬、啊？真系啊， 忘恩负义。打交晒啦，高潮 啊，好行夹唔送啦，再见 啊，狗仔，其实你知唔知我间屋烧咗，我同我内子只能栖身于茅屋，我哋养嗰只小乌龟，佢喺嗰张货 点啊？乌龟点啊？ 走咗啊！ 哦， 有乜有啲表示咧、啊？你 有嘅， 你讲啦。 R.I.P. Rest in peace 啊， 再见， 狗仔，我识错你啊！老婆翻紧嚟啦，估唔到只狗仔咁衰，少少银两都冇俾我哋应急，又唔肯伸出援手帮我哋，真衰人啊！咦，何议员先烧毁嘅屋起咗间新屋嘅，点解嘅？发生咩事啊？啊，内堂挂咗百事祭像，老婆唔好吓我，咩事啊？ 相公，你就咁走咗去抌低我一个人，你叫我又点算啊？哎呀，我都系唔想做人，不如我跟埋你扯吧。 娘子，娘子，发生咩事可以自寻短见啊？娘子， 不，你唔好行埋嚟，你系鬼定系人啊？你 娘子，我当然系人啦，你摸我个后尾枕。 摸过摸过，哎呀，真系人嚟哦。 系啊， 相公，到底发生咩事啊？ 且慢，可以有个棺材喺度嘅。等我打开睇下咩嚟先，梁子帮帮手， 一、二、三，哇，好多金银珠宝啊，点解会咁嘅？仲有张字条添，相公。 狗仔嘅字迹、啊，九秒不是负心郎，路送金银加盖房。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啊，衰仔，竟然用啲咁嘅方法嚟帮我。 故事发展到呢一度，大家应该都好清楚，呢一个咧就系关于狗仔同埋斌哥嘅故事。由于狗庙同狗咬系同音噶，后嚟就传嚟传去，就变成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啊，不过娘子你过嚟睇下， 系咩事咩事？ 其实个棺材呢边仲有好多位，点解狗仔咧唔摆多啲金银珠宝落去咧？ 哎呀，正衰仔一于放只狗咬翻佢。 好啊。 有天使，天使有善舞，世人克苦干，何难亦有欢乐园，有智能自勉。身不用怨，奋斗流汗血，得失笑傲然，但求为世上更添温暖，尽发一分光，进取一分暖，困扰无愁泪，努力谋实踐。 钱。